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了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小雨。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环节，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12月份，算是2018年最后的一个月了，所以有很多事情都该做一个完结。那在美妆方面呢，我们可能今年在很不巧合的时机剁手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美妆产品，但是没有关系，今天在现场种草了没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现场跟几个姑娘一起欢乐的做一个交换礼物大会。因为有些东西可能你买回家并不适合你自己，但是呢送给别人的话可能更合适一些，或者他们有一些东西可能更适合你，所以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那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种草了没环节当中，看看有没有哪款我们交换的美妆产品是你需要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呢，还是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美妆方面的全新资讯咯。今天的我略显孤独，毕竟一个人坐在这儿。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妆产品的速递。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一些最近刚刚发行，或者是在最近一段日子当中即将发行的一些有大牌，然后也有一些平价品牌的一些很好玩的美妆。首先来看到的是兰蔻推出的2019年春季系列，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很惊艳，因为兰蔻这个牌子可能在年轻女孩心目当中就是送给妈妈的，但是呢它最近推出的这个2019年春季系列这个大理石唇膏，它是颠覆性的少女心的包装，非常好看，就连我看了之后也哇很动心，很想尝试一下。当然了，除了这个很少女心包装的唇膏，他们今年兰蔻2019年的春季系列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比如有一些蜜粉呀、腮红呀，包括他们新出的一些唇膏呀，还有这个很少女心十足的眼影盘。就算上面的颜色不一定都能用得到，但是光看这个包装感觉也是值得入手的。总之他们家在2019年全新要和大家见面的这一整套系列都是这样很少女系的包装。那么这个系列现在目前还没有上市，要等到2019年的1-2月份左右，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家这个新产品上市的消息。接下来要关注到的也是很令人激动， Moschino 竟然有生之年也可以看到他们家出的彩妆，并且呢还是跟韩国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叫做 Tony Moly， 大家肯定都知道他们家那个蜗牛面霜非常有名，是和这个品牌联名的。但是不得不说呢，包装还是一贯的 Moschino 家的风格，它夸张的卡通色彩看起来是一个手机壳的形状，但是配色却又保持着他们家的韩妆风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呢。而且 Moschino 家今年也出了这一款，就是跟刚刚我们看的兰蔻的那个系列差不多的这种眼影盘。眼影盘是一个你看起来就觉得哇好想入手，每一家出都很想入手，但是好像买了一两块之后发现说哎好像差不太多。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马上即将发行的呢是一个男士护肤品。在我们了解男士护肤之前呢，我们先来有请一下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同时也是其中一位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让我们一起欢迎美妆达人玄子。哎，再重新和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我是玄子。 另外一位呢是今天新来做客的一位新朋友，也是很青春的一位小女孩，让我们一起欢迎菲菲。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 哎，那在今天稍后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一会儿就会来做一个交换礼物的这样一个大会，而且我们还会给大家种草一些在我们这一个秋冬季节最近入手的一些平价的小单品也好，或者是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大家不要走开，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了。刚刚说到的两个都是属于很少女系的彩妆，是最近即将发布的新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款。这个牌子玄子应该知道吧？ 哦，这个是， 就是在日本很有名的那个，全部都是植物成分做的那个品牌。对，然后它最近是出了一套男士护肤系列。它会针对男性与女性不同的皮肤特征，皮肤和什么头皮皮脂分泌活跃的烦恼，然后呢在男士这款产品当中它会重视的是清洁感，为男士严选植物精油、植物提取等天然成分，护肤线呢还会防止油光，深层滋润。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真的在认真护肤的男孩子好像不是很多， 对，应该都是那个清水洗脸就出门，然后爆皮也。 你有男朋友对不对？所以男朋友会护肤吗？ 并不会，就我想给他抹点什么，他都就跟那个就见了鬼一样，就不愿意。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点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他们皮肤很好， 就是、他们皮肤很好，就像尤其是咱们的爸爸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护肤。像我爸，最多他可能有的时候太干了，可能抹一层郁美净。 对， 就会这样。但是他一直到现在皮肤都很好。 是是是。 所以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从现在开始不护肤，一直到50多岁，也许皮肤也很好。 对对对，我像我上一辈，再往上一辈，像我姥姥，就是他们就抹雪花膏，就其他的其实都不抹，也都是皮肤还挺好的。我们也可以做做减法。 很奇怪， 很奇怪，可能那个时候空气好吧。 说的可能也有一定道理。 对，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最近即将发行的彩妆是在昨天内12月7号开始可以预约了，每人限购两个，这一款拉杜丽新发明的金贝壳粉底。 这一家是不是就是颜值取胜的那个牌子啊？ 对， 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对，就是颜值取胜，因为日本有很多牌子都是靠颜值取胜的， 就是包装和它的造型特别的， 对， 少女，不，这个算什么宫廷？ 这个，但是我个人对于它这个金贝壳的盒子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对对，我也是， 因为看起来，因为你知道好看的包装看的实在太多了， 对， 然后再看到这个觉得哦也还好吧。 对。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十分美丽可爱的，来自于轻松小熊和 Cosmo 合作款的水凝霜，会在2019年1月13日开始发售。它一共有12款不同图案的设计，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打开了之后一个水凝霜 哦， 打开了之后也非常可爱，有一个轻松小熊的图案在那，而且它价格很美丽，价格是1000日元，大概是60块钱人民币左右。 嗯， 然后呢，它的香味是很值得一提哦，它的香味是非常少女气息的玫瑰香。 但不觉得就是黄黄的，然后结果是玫瑰香， 就是很跳脱呀。 对呀， 然后我觉得它、 就是、 它的颜值和它的价格应该还是挺值得尝试的。 对， 然后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呢，它正式发售时间是2019年2月1日，但是在1月13日开始可以会在轻松熊的专卖店以及日本有一部分叫 Kitty Line 这种店里可以发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聊了半天最近的新品，还有最后一款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日本的一个药妆店里面的很平价的品牌，叫做 Sana。 它最近出了12月4号刚刚限定发售的新的粉底液，它的防晒倍数呢是 SPF50+，然后 PA4+号，它是25毫升，价格是1500日元。它主打的广告词是可以打造看不见毛孔的素颜般的完美肌肤，同时呢可以提高气色的粉色粉底当中还添加有5种不同颜色的珠光，让你的底妆变得光彩照人，有没有想尝试一下？包装也很可爱， 嗯， 价格也很美好，大概在人民币90块钱左右。好的，这是刚刚我们介绍用一点点时间来聊一聊最近即将发行已经刚刚发行的一些美妆界的全新的产品。那么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三个女生在现场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自己入手的一些单品。你们两个今天穿高跟鞋来的吗？ 没有， 我是。 你是穿高跟鞋、 啊、 所以你对高跟鞋选择高跟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 舒服， 嗯， 而且就是好看。 一般都是穿几厘米的鞋？你比较习惯的高度？ 我比较喜欢就是前面有一点高度，然后后面也高的这样子，就是穿起来会比较舒服，比前面那种完全平的那种，让就是 防水台高一点。 对对对，有防水台会好一点，我觉得。嗯， 像玄子这么个子很高的女生，平时都不会选择高跟鞋了。 我是怕别人有压力嘛，然后但是我也会穿，我还挺喜欢穿的。 我也很喜欢穿哦，你知道我克服，我也是怕别人有压力，搞得我自己很有心理压力。 对对，我也是， 因为我本身1.79米，然后呢， 果然是45入就行。 对，很可怕。然后我去年的时候买了一双 SW+的那个6厘米的Highland。 是那个吗？是哪个？是粗跟的还是 粗跟的？ 嗯， 粗跟的，细跟我肯定不敢挑战。 嗯， 因为我是那种连结婚就只穿3厘米高跟鞋的人。 嗯，别够了。 对，然后呢，我当时是买了一双，不知道为什么头脑硬买了一双6厘米的鞋，导致于我每次一穿，我心里就会有压力。 对， 因为我怕别人觉得我是怪物。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自己还没觉得的时候，就会就是人家就说啊，你今天怎么那么高？然后其实我自己可能也就增高了，也不到5厘米，就已经很有压迫感了，让别 人。对，但是有的时候偶尔一穿，我觉得哇，高跟鞋真的很好看。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100年之内，女人们都是一直就是高跟鞋这个文化是一直在进化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视频来看一下 高跟鞋的百年演变史。1980年代，我开始配那种蕾丝花边的袜子，然后开始把脚面都露出来了。90年代开始流行鱼嘴鞋。2000年的时候流行的是比较跟很细的然后非常高的鞋子。到了2010年也是最接近现在年代的。看到了刚刚我们嘉宾菲菲说的那种防水台比较高的鞋。好的，欢迎回来。一小段视频之后，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刚刚我们看到那段视频呢，是100年内从19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高跟鞋的一些演变。所以玄子，你现在就是买高跟鞋的频率就是很少。 也不是，其实我特别爱买，然后我有很多高跟鞋，但是 哇， 就冬天穿的特别少，冬天我基本都平跟儿了、然后顶多是有一些靴子稍微有那么绝对不超过5厘米的跟儿，然后夏天的话高跟鞋会多一些，而且是就是夏天就一般穿细跟儿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就感觉没有穿高跟鞋似的。夏天的，因为它夏天、那个、 可是细跟儿感觉很难走哎， 克服一下。 但你们不会，你们是那种会穿细高跟鞋逛街的人吗？ 我觉得我有一双高跟鞋，它是带那个绳儿的，就是在那个系脚脖子嘛，那个就 OK。但是如果要正经的穿单纯没有绳儿的那种，我是逛不了的。 所以有绳儿，因为我不太穿，就有绳儿的话，就是可以帮你把脚面固定一下，就没有那么累。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包住脚的那种也比较好穿，就是它能帮你把脚固定住，就总比那种，因为我是没有脚后跟儿，我带不起鞋，所以穿起来就会特别的费劲。 什么叫带不起鞋？到底我经常听有人说我带不起鞋，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人脚后跟是鼓的，有的人是平的。 那你踏踏实实穿平底鞋呀， 就矮呀。 但是我残忍的话题， 不，我觉得高跟鞋穿上去以后还是比较有气质的。 对对对对，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要穿一下，提升一下气场。 OK， 对。 接下来呢， 我们要了解聊的要还是要看一段小视频，叫做与众不同 party 装。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到了年底的时候会就是会经常有一些就是朋友们的聚会要参加吗？ 嗯，我觉得其实聚会这种东西好像生日的时候比较多，就遇到很多人就过生日啊、或者就几个人生日比较离得近呢、然后大家就一起搞一个大 派。但比如说我提问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受到了一个邀请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然后呢那上面除了你们熟悉的朋友还有一些你们不认识的他的朋友，在这种场合下你们大概会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化什么样的妆？玄子先来吧。 嗯，我的话，因为我平时的风格比较多样，而且主要可能以舒适为主，所以我可能就会打破自己的平时的这种印象，穿一些就是那种稍微显身材的小裙子，但是应该就是在色彩上不会太夸张，就这样。 显身材的裙子，妆容上呢？就正常就好了。 妆容上，可以就是比如平时如果上班的时候经常会画那种大地色的妆容，然后偏暗一点或者是稳重一点，那个聚会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活泼一点，选一点就是比较大胆一些的颜色吧。 哇，很想和你一起聚会一下。 对， 菲菲呢？ 嗯，我可能就是妆容上不会有太多改变，但是我觉得 你今天这样很好看， 对， 唇色也很好看。 对，然后那就是这今天是稍微淡一点， 一会儿可以交流一下什么色号的。 就是那个，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去 party 的话，就是口红颜色比较重要，就是稍微晚上的话，可以颜色稍微重一点。 你愿意涂那种颜色很深的口红？ 是，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那种颜色会显得人比较就是成熟。如果像你现在涂的这个颜色就非常青春，很好看， 淡淡的。 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迷恋深色的口红是因为它比较显白，比较提亮。 对, 对, 对，这个也是。 而且真就很白啊。 不啊，就是深色贴那个涂完以后会更显白，就整个人的气质就会，哎，这个人比较有气场。 一会儿你可以现场涂一下深色让我们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这个与众不同 party 装，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现场给大家种草这个冬天我们入手的一些小单品。Once upon a time, a few mistakes ago, I was in your sights, you got me Hello， 大家好，我是鸭梨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妆容呢，比较适合出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画。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上妆之前呢，我们首先选择一个有填毛孔和保湿功效的一个妆前乳，轻轻点在我们的 T 区和需要提亮的位置，然后用手轻轻抹开，用量不要太多。最近天气比较干，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滋润度高一点的底妆把它轻轻拍开。然后呢，我们用一个稍微白一点的气垫给我们的面部中央做一下提亮。我们用眉笔呢画出一个角度略平一点的小挑眉。我们先用这个暖肤色呢给我们的眼皮做一下打底，用R.E.C的这个修容粉呢给我们的眼睛打一下轮廓，注意一下眼尾向上提，然后稍微拉长一些，顺便呢带到鼻梁的阴影，这样的话我们的鼻子看起来会更加的挺，用土色加深眼头和眼尾的阴影感，用土橘色在靠近外眼尾睫毛根部的地方做晕染，用深棕色再加深一下眼尾的阴影和下眼尾的位置。想用提亮色提亮一下我们的眼头。那我们的派对妆容呢，眼妆可以稍微夸张一些，所以的话用我们的液体眼影提亮一下我们的眼头和眼中的位置。我们用阴影粉画一下卧蚕的阴影，注意一下卧蚕不要画得特别宽，然后用提亮色提亮一下卧蚕，用棕色的眼线笔画一下内眼线，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今天没有一梦，非常孤单坐在这儿的小雨，但是呢今天我找来两位很可爱的小仙女来陪伴我，让我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个嘉宾玄子和菲菲。 大家好。 哎，在今天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会跟大家来种草一些我们三个姑娘在这个冬天入手的一些很好玩或者是稀奇古怪的一些小单品。那么在下两个时段当中，我们会来交换礼物，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是看颜值或者是一些脑子忽然短路的时候买的一些东西，买回家发现天哪，它很不适合我，但是也许很适合别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现场来帮助大家把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来给它找到全新的适合它的主人。那么也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这个过程。收看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冬天你们两个人入手的单品多吗？ 嗯， 就是这个冬天你们回顾一下你们两个买的东西，就是会在哪一方面偏重的比较多？ 我的话， 你的话， 我的话，我买了好多的唇膏。就是今年我感觉比较流行的是那种红棕色吧。 嗯， 然后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就突然一下就很迷恋这个颜色。 能不能快点告诉我你现在涂的什么颜色？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土砖，就是土色，土橘 色。 土 橘色。我很喜欢橘色，我可以看一下吗？有带来吗？ 今天这个没有带。 你就涂完就出门了是吗？ 但他真的还挺喜欢，就是偏橘的那种。 我也很喜欢偏橘，我觉得橘色很显白， 对， 会少女感。 对对 对, 对, 对、 嗯。但是这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那个就是我买那个 Pony 家的那个，然后那一个土橘色还有点好看。 是色号是？ 色号我忘记了，实在是记不住。 回去悄悄的发。 这种不真诚的买家。 对对对，其实 Pony 家的东西挺好用的。 对。 那这支口红你用做什么打底吗？会很干吗？ 不会，它涂上去的时候，然后是特别润的，然后呢过一会儿它就会自己就是变成这种雾面状。 哦， 特别好。 OK、 挺好的。 所以菲菲今年入手最多的单品是口红。 对。 那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带来的吗？ 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好看的，我觉得就是这种棕红色嘛。 嗯， 我要涂在手上。 好，很专业耶。 一个合格的美妆博主。 就是合格的美妆博主要这样子吗？ 有点像那种浆果色。 嗯，对，这个这挺好看的。 对，而且这种颜色是薄涂跟厚涂完全不一样 的 颜色。 是的，是 的， 是的。而且它这个颜色，它这个最好的是你现在涂上去感觉有一点玻璃唇，但是它一会儿就是那种丝绒感觉。 哦， 就是会效果会比较好，尤其你把它晕开以后。 哦，质感很好。 对，就质感还不错，我觉得。 这一支是什么色号？ 这个是它是一个英文色号，就是一个叫 Fantastic。 嗯， 然后也是好像就是 把名字也很好。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朋友家的。 那跟你的那个指甲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传阅给我看一下。 好的。 我买这支口红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找这个就指着这个指甲的颜色，我说我要找这个颜色，有没有这个颜色？ 哇，秋冬还挺适合浆果色的。 对。 味道也好闻哎。 对对对，就比较好吃。 它的价格是 100多吧？ 哇，嗯， 他们家都还挺便宜的， 嗯， 挺好的，而且包装也挺好看的， 对对对， 喜欢。 对， 种草。 然后今年就是还有，我其实看上了很多的口红，嗯，但是都是网红色号，根本就买不到。比如说就是雅诗兰黛的196， 嗯， 根本就买不到。我现在已经找了很多朋友， 都买不到吗？ 香港、韩国、日本都买不到， 专柜就更别想了， 嗯，就没有。然后我专柜款我买那个杨顺林家的416，当时就是在专柜，他就是当天进了一款。 416是新出的颜色吗？为什么以前没有？ 好像也是今年的款，我们一块，我们俩去买， 对对，我们都去过好几次， 快涂在手上试一下， 看一下。 它是有一点透的那种， 对，它 但是也是这个颜色， 就 透很多， 就透，哦，比刚刚颜色透很多， 跟刚刚颜色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橘色， 对对对对对，嗯， 有一点偏橘红，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离近了你会觉得就其实只是就是它的那个质地比较稀薄， 嗯， 对， 就比刚才那个就是薄， 质感不一样， 所以才会显得有一点橘色， 嗯， 其实颜色还本身挺相近的， 嗯， 从我这儿看的话。 菲菲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啊。 你知道我刚刚想问什么？我想问的话，如果她有男朋友的话，很想问一下她男朋友能分得清她口红颜色的区别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都不能， 男生分不清是吧？ 男生分不清哎， 嗯， 男生真的是对这个很不敏感，他们可能，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就是色卡，然后说女生看到的是1234567，然后就每一片，就比如说这片偏橘，然后这片偏紫，这片偏红，然后男生看的就是紫、橘、红，然后女生就是1234134， 区别很大， 区别很大。就男生可能天生对这个不是很敏感吧， 而且我发现有不少男生不太喜欢橘色系口红，哎， 嗯， 就是我有一次涂了一个非常橘色、很正橘色的口红，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男同事就觉得我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儿，觉得我很奇怪。 你把番茄酱蹭到嘴上了吗？ 他觉得好难看呀，他说你怎么今天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 嗯，我觉得可能直男最爱， 他们不喜欢阿宝色， 直男最爱大红色。 不，我觉得直男不是爱大红色， 粉色， 他们是喜欢粉色，因为粉色是少女色， 对， 大红色的话就会比较御姐范儿，可能男生会，有些男生会觉得不好驾驭， 有点性感了，有点妖娆， 对，有点太过于妖娆了。 哦，那指甲的话可能大红色大部分的男生会比较认可吧， 会有点吓人吧， 但是 所有的手都涂大红色， 但是他们可能更并不能接受的就是什么比如黑色呀，嗯，就奇怪颜色，每个指甲都不一样颜色， 就很奇怪，莫名其妙， 可能酒红色会比较好看， 嗯， 最近比较流行那种渐变酒红色， 对， 嗯，一梦就刚刚做了一个那个颜色指甲，很好看，可惜他没有来，好吧。谢谢刚刚菲菲给我们种草的她在最近入手的两支口红，还有吗？ 口红吗？ 嗯 嗯，我想想， 不一定是口红，就是你最近入手的一些东西。 哦，我最近前段时间去日本买的这个眼线笔，好像也是他们推荐的，就是它好在哪儿，就是超级顺滑，超级就真的是它的所有的赞美之词就是超级顺滑。 对，他买回来以后就强烈的给我们安利。 天哪！ 对，就是感觉啊，好棒啊，嗯，好舒服啊，涂上去以后，对。 在药妆店就可以买到，对不 对？ 对， 就是药妆店。 它是什么牌子的？因为我一直用的是那个 Kiss Me。 哦 ，Kiss Me， 我就是想去买 Kiss Me， 然后看到他们那边就是挂着在推荐， 这个很适合我这种用 Kiss Me 已经快用腻了的人， 对对， 因为它就是好用， 对。 但是我想换其他的，我觉得好像那些大牌都不如这个好用。 大牌真的 不行，嗯，大牌眼线我用过，然后就会晕染， 对， 然后 Kiss Me 的几十块钱的眼线就超好用， 超好用， 嗯。 而且我之前就是迷恋这种胶状的嘛， 嗯， 然后呢，我朋友当时推荐我用 Kate。他的就 是，嗯，Kate 也不错， 对 Kate 就说还比较顺嘛。然后呢，当时后来我本来是去日本买 Kate 的，然后后来我抹上这个以后，我觉得哇塞， 你当场试用了吗？ 就是直接在手上就感觉哦，质感就不一样了。 对对， 嗯，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种顺滑？ 就是超顺滑。 每次一到星期六呢，我们种草的环节就非常的欢乐。 对， 刚刚菲菲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款很顺滑的，哇哦，它是眼线胶质地的耶。 对， 但这种通常如果不是的话，我会感觉 会有点担心它会一画就很粗。 嗯， 这哦，真的很顺 的，就特别舒服， 而且我喜欢它的颜色。它这种非常自然的黑色，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就是棕黑色，它不是那种黑到吓人的那种黑， 对对对对， 好好， 那种有点太明显了。 嗯，我都不敢买黑的， 我也觉得是太黑的话会很夸张，我要拍个照， 而且很难改。 对，我觉得棕的就是相对于其他颜色会稍微自然一点。嗯， 这一款眼线笔它的价格是？ 好像也就几十块吧，因为也是日元的， 对对， 而且我觉得很好看，它是那种很清爽的颜色。 对， 这个而且它挺小众的，好像平时没太注意到过。 对对对对对， 非常好，这个是一个合格的种草，并且我可以现场给你们评测一下，看，我不停的在搓，它都没有掉，定上妆效果也是很好的。好的，谢谢菲菲。也欢迎大家来通过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啦。刚才菲菲推荐了几款，是不是还有一些？ 还有的就是差不多类似的口红。 OK、 就是、 我们先让玄子来说一下他的。 嗯，我的话刚才既然说到那个眼线笔，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其实是大牌，算是大牌，但它也真的很便宜。这是眼线笔。 哇， 为什么它这样？因为它本来是这么长，是我把它用到这儿的，因为它必须得削，它是那种很复古的眼线笔。这是 Burberry 的。 哇， 对，这是 Burberry 的，就只有这儿 大牌呀。 对，但是它很朴素的，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是去买别的的，我就随便在商场一逛、 嗯、 然后人家说其实你的话，因为我一般都是淡妆嘛，我不太画眼线、 嗯、 然后当时那个人家就说其实这个还挺推荐你的，因为它这个颜色是金棕色，就是画出来其实并不很明显，也比较适合我的就是发色也好、啊、 整体的风格。 这个应该是我两年多以前买的了，然后所以才一直用到这儿。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可以给大家涂一下，它是那种就是你得自己削、 嗯、 所以就是粗细你就自己掌握自己削了，它是这样的。 哦， 对，它其实颜色就是会有光泽，它有一点点金闪。 嗯， 然后呢别的颜色我也试了，但是我觉得就你如果只画内眼线的话是没事的。 OK， 就它会比较就是质地，你看其实并不是说特别，对、 嗯、 并不会特别，但它不会像就是比如防水系数特别高的那种，就什么 Kiss Me 这种啊，就或者像其他的那种就是胶状的。 我喜欢那种防水系数很高的。 对， 因为有时候看电影什么的可能会哭，你知道 吗？然后我的话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淡，所以我只画、 嗯、 我一般只画内眼线和上眼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我的，还是推荐大家。这也就100多块钱， 那这价格还是很美好的， 120-130吧，当时买的 这么便宜吗？ 对对对，它作为一个大牌还是蛮 便宜，非常 便宜，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长度应该算是实力种草了吧。对，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呢，有一位非常捧场的朋友，他说夸我的话我就不讲了，他说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洗面奶推荐，冬季的洁面。其实之前如果你有关注过我们节目的话，就会发现我跟一梦一直推荐的洁面的产品都是很平价的，因为我们觉得说洗脸这个步骤不用花太多钱，只要能够把脸洗干净就 OK 了。就比如说之前我一直用的一个那个洁面是 Face Shop 的， 嗯 ，Face Shop 它有很多，它的那个洁面有很多口味，什么石榴的、芦荟的，然后它价格非常便宜，大概六个是100块钱左右。非常便宜， 100块钱， 非常便宜哦。然后，但是我有尝试过很贵的那个 Pola 的，Pola 的那个洁面，大概是600块钱左右。 是那个， 我觉得他们两个黑色的， 黑色的 ，因为我觉得这两款，一个是比较贵的洁面和很平价的洁面，洗出脸的效果并没有让我的皮肤有什么太大的，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洗干净就好，尤其是女生在洗脸这个步骤，只要你把妆卸干净，一定要清洁做好，其实就 OK 了。 对， 因为洁面这个东西就停留在脸上也就很短的时间就洗掉了， 是，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在它上面花太大的钱。因为我之前我还有买过海蓝之谜的那款洁面，也是很贵，但是用完了之后我觉得 Face Shop 的也还是很好。 回家去买 Face Shop， 真的很好用，100块钱6支，大概找代购买就是100多6支这种价格、 很便宜，推荐你们一生推，真的 还是有点心动。 对，而且它不同口味可以选，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可以跟我们提出问题来。收看的方式我再来重复一下，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好的，刚刚玄子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平价的大牌一个眼线笔。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有，因为刚才那个菲菲也说到说那个 Pony 家的一些产品还挺好的。 Pony 家产品是不是很好看？ 其实还好啊，就是 它外面 它包装还是就这样，这都是 Pony 家的， 就搜搜。 然后就很简洁吧，其实还是，然后但是它东西还挺好用的，而且就是我买的这些也都是就是彩妆的其他产品嘛，然后我觉得它颜色上，然后还有这个质地上，还是就是总会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的，因为我这也是去专柜的时候，然后人家就是推荐给我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染眉胶和这个眉笔，然后也是，它是分色号的吗？ 都是 Pony 家的吗？ 都是 Pony 家的。 你们是 Pony 派来的人吗？ 我们也是偶然之间就那个误入了 Pony 的专柜。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可能你一直没有尝试过一个品牌，然后你忽然用了之后就哇，觉得很好，很想尝试他们家全系列的产品。 对， 其实我觉得他家最好的是就是都是最时下最流行的那些颜色， 对， 而且都很实用，就是可能是因为是 Pony 的原因吧，所以可能他的产品会更实用更贴心。 就不知道为什么 Pony这个读起来口感听起来就觉得应该很好用。 对对 对, 对， 很好吃， 对，感觉就被盖戳了一样。 对， 我这个就是眉笔的话，我因为我就是发色就是这种棕黄色系的。 哎，我发现玄子你发色就是比较浅，然后你眉毛颜色很深，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比较浅色的眉毛？ 我今天是意外，然后是我出去就是干别的事情，然后别人给我画的，然后我不知道他用的什么颜色。其实 我知道你去干什么了哟。 就是去拍了一个证件照。对，然后那个但是我平时用的这些颜色都是就是其实你看到这个色号在这儿嘛，跟我的发色应该是就接近的，我会也是会把它统一的，平时的话，然后这个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画一下，这个眉笔其实是那种就是它的质地不会让你说一下画就画出特别明显，得特别就是你得使劲才能上色，所以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手残星人，然后这样的话你不至于说一上来下手特别重了，然后就不好改了。然后它这一边也是有这个刷头，然后这样的话，对，就会比较方便你把它晕开。 它的价格是， 我记着是就几十块钱。 哇，很好。 对。然后这个， 我觉得像眉笔啊、眼线笔还有睫毛膏，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花很多 的 钱， 真的 就消耗量很大。 对， 然后就是用起来感觉其实都是一样 的。是的，是的。而且你要是买那种大牌，让你觉得不好用了还用不完，真的是挺要命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平价一点的产品还好用的话，真的是，而且你还能不停的换新的呀，你还不觉得心疼啊？ 对，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一进到人家那，然后人家疯狂的给我安利说啊，这个也很适合，你看这个好好用，然后买，然后拿回来一大堆就花里胡哨的东西，但基本上还都是很好用的，我觉得我买的东西。对，然后还有我之前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之前买的这么一个，这个是巴尼兰的，也是都是那个韩妆嘛，巴尼兰的一个眼部打底，它就是我尝试过，就是说我在画完底妆以后，然后它是这种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慕斯状的液体状的，然后你把它抹在这个眼皮这儿，打完底以后抹在眼皮这个地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女孩都会经历过，就是说眼影会卡在双眼皮的这个地方，就是你一天下来以后，然后你这儿浮了一层粉就卡住了，然后但是用了这个以后我真的就没有卡过粉，就还挺神奇的。 哇，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它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被种草，想尝试一下。 对，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质地，就是抹在皮肤上的感觉。这个也是超便宜，也就几十块钱的东西。 我很注重这个，就是 味道 味道吗？ 产品的味道，如果味道不好闻， 如果味道闻起来不好吃的话，我就不想要。 但它是抹在眼睛上的呀。 贴盖那一刻很重要。 对对对，那倒是。 哎，我觉得它挺好的，因为它抹在那个我在手背上试抹上去的一瞬间，会有一点提亮的那种感觉。 对对，它会提亮，而且它抹上它以后还有一个，除了卡粉不会再出现之外，它还比较会让眼影显色。 嗯， 因为那个有一些那个偏光色的眼影，如果你的那个皮肤本身这个底没有打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比如爱出油啊或者什么的，它其实是就是颜色不会是你理想的那个状态。 是，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唇妆有的时候也要注重打底。 对， 因为我们可能出门就是胡乱涂一下，没有时间做很精细的那种像化妆师给你化妆那种打底，但是其实嘴唇打底是很重要的。对，因为有一些人的因为你自己唇色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没有办法呈现出来这个唇膏原本的色号的颜色。是这样，所以大家也可以注重一下眼部打底的功课。因为我是一个从来不做眼部打底， 我也是偶然之间，因为我以前都是就是只是涂个隔离霜就觉得这个脸上已经能看了，我其他的打底工作我就不做了。 他意思就是他皮肤很好。 他皮肤是还好了。 还好还好，那个但是也禁不住慢慢的年纪大了，就还是要大家多在这个底妆上下功夫，然后之后的那个彩妆才会更加的就是效果更好更顺滑。 是的。 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既然说到唇部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润唇膏。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施丹兰的，就我特别喜欢买这个牌子，他们家主要就是护肤品和这个沐浴产品，然后它还有，对，它还有那个洁面皂，手工皂也很推荐大家去买，在那个一些商场都有这个牌子。然后他们家主打的就是那种就是天然成分的一些就是植物萃取也好啊什么的，然后这种就是一个小盒子里头是这样的。我是反正每天我就把它用在这个睡前，其实大家可以尝试就像这种质地的这个唇膏，睡前涂在嘴上，涂厚厚的一层，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可以就是比如拿那个牙刷或者是就是棉签儿，然后你能把那个就是经过一晚上浮起来的嘴部的死皮去掉。 哇， 好精致啊。 但这个确实很有必要，我最近发现。 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嘴上死皮不会去掉的话，涂口红会不好看。 对对对。 然后说到这儿，其实我今天有一款我是本来要带来但是我忘记的，也是一个很平价的产品，是 Lush 家的一个唇部的那种磨砂膏，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然后我入手的是草莓味的，非常好用， 就还是要好吃。 对。它主打的就是很天然，它可以吃进嘴里，吃进嘴里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我就可能会不小心吃到一下，哇，味道还很不错。 对对对。 然后它那个就是涂上之后是磨砂质地的嘛，然后你就用手轻轻的搓一搓，然后大概敷个两三分钟之后，你就可以用水，然后蘸着那个化妆棉很柔和的把它擦掉。 对对对， 你的嘴唇就会变得死皮就会去掉很多。 是的， 它价格也是很划算，就是不到100块这样。 我觉得这种就是主打天然成分的这种牌子，其实还有一些护肤品还是挺值得购入的。然后既然这样，那就再推一个他们家的东西吧。这个也是施丹兰的，然后这是一个就进行到护肤的部分了。 这个看起来就是好用。 对，一看就是护肤品。它是一个睡眠免洗的面膜，然后是这个蜂王浆的这么一个提取物吧。 一听到蜂王浆这三个字会觉得哇，好补。 对， 大补。 这里头我看这个产品成分有蜂王浆提取物、牛油果树果汁，不是那个脂，是脂肪的脂。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牛油果和这个蜂王浆， 完了，我今天已经给两个嘉宾留下了我非常爱吃化妆品的这个印象。 对，我觉得就是没关系，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就是比较喜欢什么，就比如说巧克力味 的 口红啊，就这种的，其实还是 Tom Ford 这个牌子唇膏能火，可能就是因为它是 巧克力味 的。 哦，我之前那个有一个 真的很喜欢吃 口红，就是超好吃，是植村秀的那个牛奶巧克力，超好吃。 我们做的是美食节目吗？请问， 而且色号刚刚好。 哎，学子，你继续来简单介绍一下你那个免洗的。 对，这个就是睡眠面膜，其实可以当晚霜用，然后呢你可以单独就是护肤完了以后，然后薄薄的涂一层在脸上， 然后但这个好像是不能涂在眼睛周围的。 OK， 很多都是这样。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睡眠面膜的人，因为涂完睡眠膜就很省事， 对， 什么也不用管了。 对、 哎，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来入手一下玄子推荐这款，这款价格也是很、 这个应该不到应该是200多块钱， 很不错，因为它一大瓶可以用很久。 对、对，它大概小100毫升吧，然后这个用完了以后早上起来脸真的很润，真的很润。我推荐 这个面膜有美白功效吗？因为我最近就是疯狂的想美白。 它这个有一点修护作用、就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你脸色会看起来很好，就比如熬夜，就类似熬夜必备的那种。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拍一下照片，刚才那个睡眠面膜被种草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的种草了没的版本。我是小雨，我们稍后见喽。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汇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还有一些底妆类的产品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这是我们一致认为还比较好用的，这是一个也是巴尼兰的，也很便宜，好像是100出头，这是一个妆前乳，它没有什么， 但这个看起来是那种液体的质地， 不，它是膏状，但是它很特别特别的顺滑，就是 它的触感很像那个，就是贝玲妃家的那个反恐精英的那种感觉。 对，它像 反恐精英很好， 它不是，但它又不是猪油膏的那种膏，它是一种就是液体状，但是你摸起来它是那种慕斯的顺滑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是真的能做到毛孔隐形的哦。 哇， 而且是。 我们在男生的脸上做过实验， 真的吗？ 对， 特别好用。 对， 在毛孔很粗大的男生脸上吗？ 是的，对对对， 就是涂完以后很精致。 对，虽然是一个那个用着海蓝之谜的面霜，但是毛孔依然粗大的男生。对， 所以这个很适合给他们家做广告哎。 对、啊， 海蓝之谜都没有拯救他。 对啊， 一款平价的妆前乳拯救了他。 对，虽然就是虽然护肤很重要，但是这个底妆更重要。 是的， 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一个妆前乳的。其实妆前乳可能会比粉底更重要，因为一个妆前乳的质地给你皮肤整个的一个打底的感觉，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天整个妆容的一个感觉。 这个也是我偶然逛街的时候人家给我推荐的，就我本来是去买别的的， 这个抹上就很舒服哎。 对对对， 而且觉得它挺厚的，就有点像那个乳液的那种质地， 对， 感觉同时还可以润肤。 对，但它推开以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它有一种哑光的质感。 嗯， 然后它其实跟刚才那个就是眼部打底也是一个感觉，就是它不会卡粉。 是的， 也很便宜。 嗯， 应该是我记着是80-90块钱还是100出头来着，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他们家现在真的很便宜，他们那个价格调整了以后，原来就比如他们家卸妆膏也是原来可能要比现在要贵个几十块钱， 价格还往下调吗？ 对，往下调了，尤其他们家这种美妆的小玩意儿，然后都是特别便宜，几十块钱。他们家的我曾经推荐过的，但我今天没有带来，就是单色眼影也是， 我记得， 对对对， 特别好看， 真的很好看， 好像还是什么7号，对不对？ 啊，真的吗？ 对， 我都不记得， 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眼影上色，就是上色了之后很惊艳， 对对，是那个就是有点珊瑚色的那个，对不对？ 对， 就他们家那个真的就是几十块钱，50块钱买了一个特别，就是特别好看的 眼影，这个东西真的更没有必要又花很多钱去买， 对，而且 因为它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多很大牌那种眼影的很火热的色号，它都会有一些平价替代， 而且就是如果是眼影盘的话，总有几个色号你是用不上的， 而且我觉得眼影盘很少，你们会把一个眼影盘都用光吧？ 对对对， 用到铁皮很少吧？ 我一般 喜欢了，到时候最后 对我一般一两个颜色用的多， 是， 比如那种就是米色。带闪的米色就很好用。 那刚刚既然玄子说了，给我们又介绍了一个很平价的一个妆前乳，然后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贝玲妃的反恐精英的那个打底霜，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我带来的，它这一整盘不算是很平价，但是其实你就是摊开来讲就是很便宜。 对，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一盘是上个星期我跟一梦在上节目，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化妆师他朋友送给他的，然后当时把我跟一梦惊艳到了，妈呀怎么这么好看，然后一下节目之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入手了这一盘，所以一梦也是有一盘这个的，就是 这个真的很好看，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它集合了贝玲妃家所有优秀的色号， 腮红 就是腮红啊，然后 打， 对对，还有暗影啊，有闪的呀，还有不闪的呀，全部都在这一盘里面了。然后它这一盘专柜是卖500块钱，然后找代购可能300-400这样， 真的很好看。我觉得贝玲妃家就是颜值一直特别高， 颜值永远在线， 真的很好看，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一盘东西你有什么理由没不入手？ 而且。 它的这个你们可以试一下，它的这一款就是你看上去很红，其实我都有用过了，你看上去很红，但其实涂在脸上的颜色不夸张，你们可以在手上试一下。 好的呀， 我觉得贝玲妃家的东西就是现在有好多那种小的迷你款都超可爱， 少女心， 对，他们家真的就是从 太喜欢了， 从以前就一直都是，我稍微弄一点啊，只我喜欢这个带闪的、嗯、就我每次都选那个最浮夸的 那种颜色什么， 特别好看， 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图案也好好看， 而且很香， 对，就感觉是一盘不得不收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的、嗯、这个真的很值，而且、 嗯、非常值得入手，因为他们家好像就是你单独买其中的每一块好像也得200块钱吧， 对 对吧， 对对对， 但它这里面是有五个， 而且它是正常大小的， 对，它正常大小，正装的，对，天哪，感觉买到就是赚到。而且重点是它这个盒子适合，哎呀，适合便携出门，如果是很爱美的女生，平时出门想化妆什么的，或者是出去旅行的话，它还很适合、嗯、它下面自带一个小镜子，嗯，你就可以边那个边涂边照镜子， 对对、 啊、开心。而且一打开这个盒子，闻到那种扑面的香味，哇，好喜欢， 对对对， 这可能就是美妆让我们着迷的一个部分， 对，不光是要好用，然后用的时候 还要 心情好， 是的。接下来呢，我这里还有一个很平价的东西，也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淘到的，今年登上了那个2018年度的 Cosmo 大赏，不知道是什么吧？你一个可以去查查，这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就是药妆店里能买到非常平价的一款，看似是唇膏的东西，但是其实呢，大家可以注意到，它这个上面有写着加5度。它这个是可以有打的标语，是可以你长期涂它，因为像我是那种不涂口红就像生病的女生、它可以帮助你增加那个唇部的颜色、对对，帮你改善唇部的血色，还有加0度的，就是没有颜色，还有就是加3度的、5度的，然后我选择的是这款5度的，我觉得涂上以后很妙，而且它非常滋润，价格很便宜，就几十块钱。 它还是一个唇膏吗？ 就算是一个唇膏、你们可以涂一下试试、你们有没有带纸巾 化妆棉？ 对，菲菲吧，我觉得现在菲菲唇色本来就很浅， 对对对， 她可以涂一下，然后涂一个这个刚好打底，一会儿我想，因为我一会儿想让她涂那种很深的那种枫叶红 啊、有 今天菲菲今天第一次来做客我们节目，我非常喜欢她，因为我觉得她长相就是那种很乖巧招人喜欢的女生的长相。 这个要在上面直接涂吗？ 对，你现在本来颜色就 我在 很浅， 嗯，你有没有镜子？ 嗯，这有。 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啦。现在菲菲正在现场试我给大家推荐的登上2018年度日本 Cosmo 大赏的一款，算是唇部打底吧，它也很滋润，真的很好用，就是如果你比如下楼扔个垃圾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能想要一点小心机，希望不小心遇到的某些人觉得哎，这个姑娘气色还挺好看的， 就是很 有气色， 就可以涂 它，然后在家里也可以涂，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对，它这个真的还挺妙的， 对，不然怎么会登上 Cosmo 大赏，你们可知道， 就是有一种淡淡的，然后还提亮肤色、提亮整体的感觉， 而且好像也有一点点的那种橘色的感觉， 有一点点， 好看，嗯， 是好看的， 价格具体我不记得了，总之绝对没有过百，几十块钱搞定，非常好看。玄子，你可以把刚刚这些拿走，然后今天我跟嘉宾在那个交换化妆品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我就是健身，然后我现在整个胳膊好像不太能动，然后每次去购的时候就啊好疼。好的，接下来呢，我这里还有一个平价的东西想跟大家介绍，就是好像有点烂大街，就是这款便携式的护手霜， 雕塑那个 它很便宜，便携款大概十块钱左右吧， 对对，这个大小是的 10块钱，然后就是很润，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另外还有一款平价护手霜，是来自于韩国的， 是那个什么choke， 对，它是那个香奈儿的那一款蛋形护手霜的平价代替款， 对。 但我觉得它竟然比原版还要好看，因为它上面有一个这个小链条，非常可爱，然后味道也很好闻，颜色也是非常少女。这个我女儿今天看到了之后觉得好好看，她就说妈妈嬷嬷，她现在说话还不太利索，就是她2岁的小女生都会被她迷住，因为我觉得护手霜这种东西就是消耗品， 对， 而且你如果用一些非常大牌的护手霜，可能就会像那种眼线笔和 眼影似的，并没有什么太凸显的效果。 对对， 我觉得护手霜秉承的就是便宜好用就 OK 了，因为用完盒子你也不会留着，会扔掉。接下来还有一款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推荐过的， 我见过， 对啊，你见过这一款这一款非常平价的妆前乳，但它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它升级了，那升级版可能会更好用，因为升级版我现在家里也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一款就是那种无色无味的，它是抹上之后真的是会瞬间隐形毛孔，而且它很小巧，看上去感觉像是个小样一样，但它其实是25毫升，就女生们都知道25毫升30毫升这样其实还是能用挺久的， 对对对 对， 然后挺耐用的， 对，然后涂在手上之后就是感觉瞬间有一层保护膜的感觉，觉得可以给菲菲试一下。 我觉得以前我也是， 对，这一款价格非常便宜，60块钱人民币，然后呢我周围所有用过的朋友试用过的人都说非常好， 而且特别的润， 对， 以后 这个当时我在日本的时候还挺难买的，这是去年的时候买的，还不太好买。 这个好棒， 其实以前我也不会尝试那个妆前乳这种东西，因为觉得自己皮肤好啊，然后 你如果直接上打底的话好像也不可以吧， 其实对，因为我觉得那样还是会有点伤害皮肤，然后而且一举两得嘛。 现在手的皮肤比脸要好， 手比脸好。 每次你知道，每次我们周六一做节目， 手巨好， 手巨好，手上抹很多很好的东西。好，我这里平价的小东西推荐完喽。玄子，你那还有吗？ 我这还有一点点，这是我前两天入的一个工具类的，这是丝芙兰的一个硅胶粉扑。 哦，硅胶粉扑， 对，我用它来上就是粉底。为什么要是突然上粉底呢？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用气垫 BB， 就是如果需要带颜色的话， 我也是用气垫 BB。 对，用气垫 BB。然后呢，我觉得突然想换一下，然后我就偶然间入了这个香缇卡的这个粉底。 这个好像很有名， 这个很好用，这个是那个就是好像是 这个不太评价， 对对对，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推荐了，但是这个色号还不错，对于这个黄皮的就是黄皮的白人来说，就我这种就是 我想因为我就是黄皮的白人， 对对对， 就是有点黄， 这个是 porcelain 这个色号，就是黄皮最白，就是一搜就能搜到，这个还挺好用。 像咱们这种皮肤比较黄的女生，适不适合用那种粉，就是粉色调的？ 粉调的还真的有点怪， 会怪吗？ 会。然后我之前我入过一个这个，是 Bobbi Brown 的那个隔离，它是带颜色的嘛？ 他们家隔离也很好用。 对，他们家其实很好用，但是它是那个黑管的那个隔离，它有三种颜色，一个是紫的，一个是粉的，还有一个什么颜色？绿的吗？我忘了。但那两个都不适合我，我就买了那个粉色。但那个粉色真的就是粉调的，涂上以后也不是说我不白，也不是说这个不是说我不够白，也不是说这个色号不够白， 就是你们两个不太合拍。 对，我们俩不太合拍，就是感觉我的脖子会比脸白，可是我脸也是白的呀，就是那种很诡异的感觉。 那后来你有用完那只吗？ 没有，它现在还剩一半放在家里，就是用来就是给我自己偶尔调节一下颜色吧。对，因为我涂了它以后，我还得就是涂别的，比如说我要打侧影，然后打腮红，把这个颜色均匀，然后我这几个位置还要涂别的东西，我就觉得太鸡肋了，我就把它放住了。但它真的很好用的，我没有说它不好的意思。然后对，我们的正题是这个硅胶粉扑，它真的很好上这个粉底类的产品。 它会比那种传统的海绵蛋要好用吗？ 对，我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像这种粉底类的东西，我真的就是我就很担心它动不动就被用完了，所以我就特别小气的觉得不能浪费，像这个就很好的解决，因为它根本就不会被吸进去，海绵的话它就会被吸进去， 对， 就会浪费很多的底妆。 而且其实硅胶也会很 硅胶用硅胶粉不来上粉底的话，会很贴合皮肤。 对， 因为毕竟硅胶也是可以放在身体的某些地方， 对，而且它很 Q 啊，然后就随便的玩啊，而且还很好清洁。我也是，就是偶然间。 但是我今天在听你讲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说过硅胶粉扑。哎，菲菲，你有用过吗？ 没有，我现在特别想看看它，试一下的感觉， 很神奇。 我觉得 哎，要不要给大家在镜头前面用那个粉扑上在手上试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用一点，用一点。 好抠啊我 现在滴血用一点 是我 毕竟香缇卡的粉底真的价格不便宜。 对，我的话我会就是比如就弄一点点在那个脸上然后我再把它推开，但其实就是把它用直接用它蘸或者把它放在这上面然后蘸也是行的。我稍微弄一点， 他可能现在滴血根本就不想试， 太多了太多了 然后就这么就是普通的这样上就行，跟普通的那个海绵的是一样的。然后它在这上面， 妈呀，我现在对你这个粉底很感兴趣。 这粉底真的就是很顺滑其实，但我也用它上过、那个、 一会儿可能又要联系一下大猴 我用它上过那个 Make Up Forever 的那个就是水粉霜、也是挺好用的。就它对于这个粉底类产品真的就是还是挺好的，就你就因为它就特别软，你随便怎么拍 也都没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真的好像瞬间觉得玄子手上的皮肤变得更好了。 对，真的， 哦， 真的就是，当然了，粉底， 粉底是， 但真的就这个硅胶粉扑，你可以就随意的拍打它，然后你可以随意揉它，所以你一些那个，比如鼻子这里啊，然后眼睛下面这些，就是你可能普通形状你是无法粘到的地方， 你就可以就很好的贴合。 哎，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玄子，你之前说你一直是在用那个气垫 BB 霜，然后现在换成了粉底，你觉得用气垫 BB 和粉底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气垫 BB 就是有一些产品气垫类的，它到了就是中午下午，就比如说你早上特别早出门，然后你化了一个妆，到了中午下午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发暗了，然后呢粉底它会， 那就可以补呀。 对，但是我这个人就很怕就脸上很厚的那种感觉，虽然气垫本身已经很清透了，但是我就总有一些心理障碍。但粉底这个东西如果底妆产品好的话，其实它在你脸上还就会蛮牢固的，就我觉得粉底更适合，尤其更适合秋冬。然后 玄子你什么肤质的？ 我是混合偏干，然后这个 T 区容易出油的， 很喜欢。我一会儿想那个，一会儿我想试一下你那个香缇卡的那个粉，可以吗？ 好的，不是它对吧？ 不是粉扑吗？ 不是粉扑， 哎， 你可以配合粉扑用。 是想试一下粉底，我对那款粉底很感兴趣。 好的，好的。那个颜色，那个色号，我觉得是你的色号。因为我觉得 咱们两个可能 都是差不太多， 对，我就是比较偏黄。好的，刚刚呢我们用了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在这个冬天入手的一些小单品，然后玄子这个冬天入手的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好像每次都是，然后就是而且还天南海北的，日妆也有，韩妆也有，国货也有。 像我跟菲菲就是会比较相似，比如说她今年冬天可能买很多口红，然后呢就是某一段时间会比较痴迷某一个品种的东西，但是玄子就是各种胡乱买， 对， 买的还都挺好用的。 对，而且就是我用的东西有的是，比如从我妈妈那儿就是搜刮来的，有的是我自己逛街的时候买到的，有的是就是突然看，就是比如说哪个朋友出门了，然后就看他发一个什么挺好用的，我也会买的，就渠道也很多， 沉迷于美妆。 对， 但是呢，往往还是会有一些。剁完手之后会后悔的瞬间， 会的。 所以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只剩下四分半的时间，然后我们要稍事预告一下，在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会现场交换一些可能我们入手之后不适合我们自己，但是呢希望能够帮他找到新的主人的东西，让他就是更好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对，所以因为其实每一种单品它都是好用的，只不过可能针对不同皮肤然后不同肤色，然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化学反应， 是的， 所以可能会到你手中哎好像不太好用，也许到我这哎变得很好用。所以接下来呢我稍稍的预告一下吧，我会有一个重头戏就是这样的，我最近呢入手了一个迪奥他们家今年 这是 节日款的一个 对

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Style,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 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 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18: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今天是周六，所以呢，今天在我们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都在跟大家不停的种草。今天我们主打种的草都是一些比较平价的好用的小物件。那也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玄子和菲菲。 大家好，我是玄子。 好， 今天我们两个嘉宾都非常适合当美妆达人，因为他们两个人皮肤都很好，然后化的妆也非常好看。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要来交换一些，就是虽然总给大家种草，可是呢还是会手残买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东西，有可能是因为颜值啊，有可能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总之这个东西希望可以今天在现场帮他找到全新的主人。那我们三个女生呢，每个人都带了一些小的物件来现场交换一下。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带来的东西吧。我今年呢入手了一款迪奥家的非常可爱的一个节日限定的一款口红的套装，然后呢它里面是有一支正装和5个替换芯，但是它好用的点就在于它的替换芯其实都可以直接当，就是直接拿出来用，它都是这样子的，很便携，很好看。然后呢我就发现它一共有6支，其中只有2支是适合我的，因为当时我入手它主要是因为它这个 包 非常好 看， 它可以把里面这个拿出来当一个小 手 包用， 对， 很好用，而且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绝对可以拿出门的那种质感。所以我入手了 镜子是吧？ 对，结果发现哎，好像对，还有一个化妆镜，发现哎，好像它剩下的4个颜色有一点类似， 其中呢有两个都是这种豆沙色的，有一只呢上面是有珠光的，然后一只是豆沙偏粉。 嗯， 但是我个人是最不适合涂的颜色就是豆沙，我不太适合涂豆沙色，还有这种非常红的颜色，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有试过，涂完之后他们都说我很像坏女人，所以我不想不想背负这个名声，所以我今天在现场想把他们换出去都是全新的哦，连用都没有用过的，一点都 痕迹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用过。所以呢这有四支类似的颜色，就是两是类似的，然后一会儿那个菲菲和玄子可以找点什么东西给我，我们交换一下。菲菲姐她这款口红细节很好看， 对，它上面有一个 小星星， 对，特别精致， 这个就是颜值在线 的，是 的， 这个就是我带过来的。然后你们两个 啊，我先说，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是腮红，然后这是气垫腮红， 气垫腮红有一段时间很红，哎， 是，讲真，其实它还 你可以讲一下你购买它的经历，当时为什么丧心病狂的要买回家？ 是这样，因为就是它就是其实真的很好用，我也一次都没有用过，然后呢 一次没用过。 对，因为它我在专柜试的时候，然后拿就是你要先在底妆前面，然后呢你铺一下，然后铺到脸上就会气色很好嘛，铺到腮红的地方。 你今天好像是有用腮红的， 有一点点，而且我真的是本身就会泛红。 对，他是， 我是， 你是那种自带腮红的， 对， 是的。那你买什么买？ 对，就是因为它很好用，就是我以为它会很好用，就是铺在底下，然后你再上底妆，然后就有一种就很自然的红嘛。然后但是还是会觉得，就是过红，就是腮红真的是太不适合我这种有点过敏皮，然后有一点就是一冷一热，然后就会非常泛红的人。 所以你整个人生当中只买过这一块腮红，还没有 用过？不是，我买过很多颜值很高的腮红，几乎没有用过，就是放在那儿，用完以后都会说，哎，你今天脸怎么那么红？哦，不用了。再也没有用过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款是一次没有用过，全新的。 是，就是当时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它是自带粉扑的吗？ 你可以拿任何一个，就这种扑，然后扑在上面，或者是你拿手蘸一点。 那你今天把它换出去，你会送粉扑吗？ 不用，用化妆棉好吗？ 我可以赞助粉扑，我可以赞助粉扑，我有粉扑。 没有粉扑， 很想占便宜的我。好，玄子，你带来的什么？ 我就也拿一个同类型的，就是彩妆类产品吧。这是一个就是隔离和气垫霜一体的一个，应该算气垫粉底吧。然后一体的这么一个气垫类的产品，我用不上它。用不上它的原因是因为色号哪儿没对，总是哪儿没对。这是一个就是全新的，我刚刚费了半天劲才把它抠开，然后它其实还蛮好看的。然后我要把它打开吗？ 可以啊。 因为它真的完全没有打开。然后打开以后它是两层，然后这是第一层，然后这个粉扑，然后这儿打开，这个是一个有一点点膏状的这么一个隔离， 看上去很不错， 其实还很润。然后呢下一层啊，这边把它再打开呢，它还很啊，这个还没有撕开，里面是就是它是那种网，就是一个网子，然后它其实所以它我觉得它应该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气垫的气垫，它网子里头是那种还是更偏液体，不是很偏膏状的这么一个气垫。我觉得 颜色不适合你。 对，我觉得颜色不适合我，它其实也挺白的这个色，但是总觉得就跟我本来不化妆的颜色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我本来想用它提亮的，所以我第一个这个我买两个嘛，一口气，我第一个我就只用了它的隔离，就隔离的部分还是蛮好用的，特别顺滑。然后因为它本身自带的这个防晒系数是就 SPF50+，然后 PA3+，就其实还挺够用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只用上面的隔离也是 OK 的，但我希望就是下面的这个气垫的这个粉底部分也可以让它找到， 这个其实挺诱人的呀，又有隔离又有粉底的部分，会想尝试。 对，想让它找到合适的主人。 然后我这边还有两块香皂，也是你们可以选择交换的。就是这一块呢是去年的时候在巴厘岛购买了一些非常奇怪味道的很诡异味道的香皂。 所以它是什么味道的呢？ 这个应该是什么咖啡豆之类的 不是，哎呀，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很古怪的一个味道，你可以闻一下。 嗯，我试试。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很有名，这个真的很值得换，这个是在日本的有马温泉那边特有的一个手工制造的香皂，是柚子味的，这个很好闻，而且并且只有在有马温泉那个地方可以买到。 哎，这个还挺好闻的，其实就这个， 你可以把那个拿过去也看一下，然后 这个挺好，很好闻。 对， 我觉得它有一点果香味儿。 嗯， 但 因为有的时候出去看到这种什么手工的香皂，就会觉得哎呀，很想要， 真的很喜欢， 就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是柚子味儿， 对，这个更好， 这个就很日本。 对，而且这个是只有在日本那个限定的地方才有。 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 这个我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家里买，就是因为当时觉得太好用了，然后买了很多块，所以今天我刚好拿过来一块和你们分享。所以，从菲菲先开始吧，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想和谁换什么。 啊，是挑吗？ 你可以挑。 我的天哪， 幸福来了！ 我这里有口红，还有香皂。 嗯， 自己做决定。 我的天哪，好难呀！我其实有点喜欢， 很幸福的抉择。 对， 要不 你的难处在什么，在哪儿？你卡在哪儿？你可以让我们说出来，让我帮你分析一下。 因为我觉得刚刚那几个口红的颜色其实过亮，亮红色，亮红色的对于我来说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 豆沙呢？ 涂过亮色。 嗯，对 对，我没有大红色，讲真， 对， 我都是那种有点深色。 大红色，那其实你就可以，这个就是大红色吧。 对对对对，我就是没有过，所以不知道。 那你要不要涂一下？你如果觉得 OK 的话， 你 就拿走，没关系啊。 可以可以可以， 来。 让我做口红的搬运工。 来。 啊，其实我刚还有一个没说哎。 嗯。 但可以这一趴过去以后再说， 可以交换，也是要交换的吗？ 可以交换的， 可以啊，你可以讲。 对，这是一个， 他现在在试， 也是施丹兰的这个产品， 嗯， 它是一个泡泡浴液， 嗯， 入浴剂，是薰衣草味的， 哇， 就是，这个其实是因为我还一直没有来得及用，我也是就是很喜欢这种就是香皂啊、浴盐啊这种的，一次就会买很多。 我插播一下，你可以把这三个都拿给他，让他一直试个够。 Okay，然后我就可以一直说， 让他一直试个够。多么友善的一个节目。 哦，它不是大红色，它是有一点， 哎，我觉得很好看哎。 点点点，你小心。 我讲真，我觉得菲菲涂上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就是很有血色，而且不是那种御姐范儿的，好好看。那边还有三个颜色， 大红色。 它不会，其实这个才会有。 你都可以试一下。你都可以试一下，你可以 mark 住，你都可以试一下。然后玄子，你继续介绍你那个入浴剂。 入浴剂，就我真的，我每次就会买很多。然后，其实也并不能。 它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这个的话，我觉得每次他说每次取20毫升，然后这一共是250毫升。 哇，那能用 很久。它因为它这个应该是泡泡还蛮丰富的，因为我之前买过别的。口不是口味儿，说起来又变成美食节。对，然后这个就还蛮实用的，而且他们家做这种就是 菲菲好可爱哦，他在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在一个一个的试。 对，好了，我的介绍到此为止了。 Okay。 就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还蛮少女的这么一个沐浴产品。 Okay。 你现在试的是哪个颜色？是深一点的那个颜色对吧？ 对，这个就很红，这个我有。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很 红，这是999的那个，这是999， 这就是999。 对对对，这是偏那个丝绒的，因为999有好几种 哦。 对， 我觉得这一款涂上没有刚刚涂的那个好看，刚才那个 有 点惊艳。 对， 刚刚 那个适合它， 刚刚那个少女感。 嗯，这个的话，就算是 你要不要讲一下999三种质地都有什么区别？ 999 有一 个 丝绒质地的， 对，就是刚刚他试的 这 个，然后会有一点哑光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正经大红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点点偏橘的水红色，我觉得是那种 都是999， 就是都是999。然后我也是因为之前入了一个那个，就是跟小雨一样的这个盒子， 然后里面就是有999的三种、嗯、还有另外其他几个色号我记不清了、 嗯、 但其他几个就是偏粉的 OK、 嗯、粉色然后粉红还有一个就是偏更红一点的、 嗯、 然后呢就是999那三个 嗯 我觉得那个999那三个其实真的是各有千秋我就像我这种就是平时都是觉得很愿意尝试夸张色号的人就是或者是比较艳的颜色比较深的颜色我都尝试的人嗯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丝绒质地的就刚刚他试的那个我都 太红了 对我都不会就是说我就是白天就 我也不敢涂因为我涂上之后感觉自己是后妈 换女人后妈当久了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后妈了我之前也是涂深色的口红觉得特别的可怕 嗯 然后呢但后来就觉得哎除了深色的好像涂不了别的颜色了 我今天你知道我今天上了这期节目我爱上菲菲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很耐看的类型、 嗯、 而且她就是涂浅色系和深色系口红都很好看 对 不一样风格 超好看 对对我特别喜欢她那个就是嘴唇有一点厚的那个 好好看哦所以菲菲你认真的试了半天有选择出来吗 我想选这个 就是第一个那个有点偏橘的红色吗 是 那你要跟我换哦 你要换哪个我这里有一个这个真的不是我觉得不好 嗯、 哦，这个我真的是觉得不错 是什么 的护手霜就是这个叫蔚蓝之美 我想看一下它长什么样 好你先闻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味道 我先闻闻看好不好吃再决定 感觉颜值还是在 这个是打包三个都给我吗 啊，是啊可以啊 我可能会要护手霜哎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香然后而且他们家的面膜好像在丝芙兰是好像比较、 嗯、我发现丝芙兰也是能就是塞边打网的找到一些很 对 好玩的、 嗯、好玩的东西 好用的 所以 对 菲菲给我的选择就是护手霜和那个期待 这个还有这个但是我觉得你有了 这个我有我那个盘里有 贝玲妃里面有了 然后我选择护手霜因为我觉得那个气垫腮红太鸡肋了 这个 而且如果手残党的话可能一下被涂成猴屁股很红 就是你要用那个粉扑然后打在底下 我要护手霜、嗯、护手霜非常实用好了交换成功 护手霜这种东西就是多少都不嫌多 对不嫌多我觉得 OK 的 而且你要在这个地方放一个那个地方放一个 对然后每个包里面也可以放一支 OK 所以我交换的就是这个护手霜喜欢好接下来玄子你想换哪一个 我是说我选择 你可以选择 你的口红在这儿 你也可以试一下另外没有被选的三支、 哎、你可以试这两个有点偏豆沙 对其实我觉得玄子会适合豆沙色 这有两个豆沙色、 跟我今天的就是 比较配 对身上的色系还是蛮配的耶我可能会我觉得光看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带闪被看穿对对对但我还是想试一下 试一下吧 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很欢乐的交换不适合自己东西给他找到适合的主人这个环节也是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呢你们平时因为其实每个女孩子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都会有一些买了之后一直没有用但它不是不好只是不适合自己而已 是 所以我们把它交换出去让它找到更好的主人去发挥更好的功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节目呢已经是尾声的时间了玄子还在 努力的 试口红看看能不能找到适合他的口红颜色把它带回家 嗯这也是那个带闪的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现在玄子试的是迪奥的那一款节日套装里面的豆沙色现在试的是带闪的还是不带闪的 带闪的 嗯 我觉得它挺好吃的就是它的那个香它是化妆品的香味啊、嗯、我把这个星星给试没了它都归我了 没关系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在场三个人里面玄子是最适合涂豆沙色的 对 而且跟他今天衣服很配 对 对我今天是豆沙色系 好好看 粉紫色系 那你就把它带走吧 嗯好的我决定选它了 好的 就是它了 那我要从你那选一个东西拿走 好的 你给我的选择是哎呀不用选了我就要那个有隔离还有 有隔离和粉底的那个。 好的好的，恭喜你。 恭喜我吧。 它真的是全新全新， 很好看。好的，18:48，我们今天在场的三个女孩，每一个人都交换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哎，我是两个，哎，你们两个都是一个，对不对？ 嗯。 哦，因为你们都是跟我换的， 对， 你们两个要不要互换一下？ 我们俩互换一下，来。 他的选择就只有腮红了，你只是换一个牌子在选腮红。你是准备扫粉状的还是气垫状的？ 因为我本人也是很喜欢腮红这个东西的，我决定选一个我没有的气垫状吧。 好吧， 而且这个颜色我是完全不担心的。 对，我是担心任何红色， 我不担心。 那你绳子你换给他什么东西？ 嗯，我只有他了。但是你泡澡吗？ 泡，我不太泡澡，但是他可以。 那这样吧，咱们可以换一下，因为我想要那个泡澡的。 我用那个香皂， 你可以从我这儿选走一块香皂。 我觉得刚刚那个味道的比较好。 你要这个味道的吗？好， 对对对， 好的。 OK， 开心，交换完成。 香皂的搬运工，香皂。 很愉快的交换环节，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我们12月份的种草了莓环节当中呢，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好玩的环节，欢迎玄子跟菲菲再次来玩。那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雨，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拜拜喽， 拜拜。